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权威的房产政策，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是周日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些话题。那说到这个装修啊，那有很多部分朋友现在把环保放在了第一位啊，所以今天我们再来聊聊关于环保的一些事情。那为此呢，请来了一位专家，来自浙江冰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王莹书啊，您好。 您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关于这个环保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我们节目呢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哈，每天下午的2:30到3:30啊是直播的时间，晚上的7点到8点呢是重播，周末呢是晚上的7点到7点半啊是重播啊，周一到周五呢是7点到8点啊是重播，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时间呢也可以来听一下。另外呢我们的公众号呢随时都可以解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啊，您可以记好了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再重复一下，就是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那说到这个环保啊，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把它放在这个装修的第一位哈，但是也会经常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误区啊。你比如说，有些朋友就会觉得说，我买的这些材料啊，如果是全是这个环保的，或者说在国家标准范围之内的，那是不是就应该都环保？那以前我们也说过啊，说这个里面这个每个家庭它能承载的这个环保的这种值啊，其实是有度的啊，超过这个度，有可能你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是国家范围之内的，但有可能就不环保，对吧？所以就是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哎，这装修材料都达标了，为什么70%的房子还是甲醛超标呢？当然除了我说的这个度的问题，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样我们请这个王女士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事儿吧。 大家好。因为呢，这个为什么就是咱们的装修材料呢，就是都达标，但是呢，整体装修下来以后呢，还是会存在这个甲醛超标的问题。 嗯， 主要原因呢是现在呢，我们越来越多的这个装修的家庭啊，都已经不仅仅满足于简单的装修，而是要求一个比较舒适、优美、典雅的环境，然后装修材料也愿意用的越来越高档，但是呢。其实呢，有时候呢，这些比较新颖的、比较高档的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那么它的这种各种的这个指标的叠加，反而会引起这个甲醛超标。那么例如像这个室内空气中的这个甲醛啊，它主要来源的这个主要的来源呢，就是装修材料、家具、装饰类用品。比方说这个护墙板、天花板，然后它是呢这个各类的这种树脂人造板来组成的。那么胶合板、细木工板、中密度的纤维板等，它呢也都是含有甲醛成分的。另外还有呢，就是各种会向外界散发的这种装饰材料，比如墙布，墙布的话呢，这个做装饰，这个看起来家里会很高档，但是呢，墙布它也会这个有这个甲醛的这个散发， 墙布、墙纸、这种涂料等等，它都会散发。那么包括室内的一些陈列以及生活用品，像家具、地毯等等，像建筑材料包括呢，还有一些呢，实际上除了建筑材料以外，包括咱们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用品，比方说书籍啊、化妆品， 嗯， 这些呢，因为这个这种各种的这种叠加呢，然后呢就导致成了呢，就是这个在一个小范围的空间之内，这个造成了一个整体的这个指标的 超标，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叠加效应嘛， 对 吧？ 对，是的，是的。 所以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这个甲醛啊，其实是无处不在的。但是呢，就大家也不要说谈甲醛就色变啊。那今天我们也是着重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环保的一些事情，可能也不光是这个甲醛的一些问题啊。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叠加效应，很多东西上面都会有，那我们只能说在我们挑选一些材料的时候，尽量的把这个甲醛的这种污染降到最低啊。因为比如说刚才以前说到，刚才您提到了很多这种板材类啊，因为板材类呢，因为毕竟里面是有一些胶的这种成分，所以它的这种甲醛含量呢，相对来说就比其他类呢，可能相对来说会高一些。另外还有被大家比较忽视的，像一些这种辅料啊，比如说我们无论是这个，你看虽然有的朋友说我这个是窗户是吧，在窗户你得打胶啊，对吧？做橱柜啊，我用的不锈钢的材质，但是呢，那和这个墙体再来衔接的时候，它有时候也是需要打胶的啊。包括安装的这个门是吧？另外还有像我们这种基础装修里面所一些这种辅料啊，比如像一些什么墙固类的啊，这个其实也是有胶的成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些怎么说软装是吧？窗帘、布艺对吧？沙发。啊，这些其实都是会有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只能说尽我们最大的所能，把这个甲醛的这种含量降到最低，然后呢，尽量的来控制这个我所用的一些含甲醛胶多一些的这种材料啊，达到一个让它尽量能在我们家里能够承受的一个范围，是吧？啊，好，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哈，可能后面我们可能还会聊到一些大家这个经常会犯的一些误区，包括我们怎么去解决，我觉得这才是比较重要的哈。那你比如说啊，现在室内这种除甲醛的方法挺多的，是吧？然后呢，大家都会觉得放放绿植啊，然后或者说是用一些什么其他的材质啊之类的，我估计里边误区也不少啊，是吧？也不行，也跟我们说一下吧。 好。首先呢，就是想跟大家讲讲关于绿植。现在呢，就是咱们大家呢，就是都是有一个比较就是通常的这个认识，认为呢，就是摆放绿植呢是能够除甲醛的。那么能除吗？确实能除。但是呢，绿植呢，它吸收呢这个有害气体呢，其实它是非常有限的， 嗯， 而且也非常缓慢。 我觉得只是一个辅助作用。 对，只能呢，就是它只能是一个辅助作用。而且呢，最大的问题是，大部分的这个污染物对绿植本身它也是有害的。 嗯， 哎，这样呢，它环境浓度过高呢，也会造成呢绿植的它自身的中毒甚至死亡。那如果是哪位家里刚刚装修完摆的绿植都死了，那 说明是抄的 太 多了， 可怕了， 是吧？抄的太多了， 对对对，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绿植去甲醛呢，是一个只是一个辅助作用，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式啊。 而且呢，有些绿植呢，它在这个吸收污染物的同时啊，它也会释放另一种就是另外的副作用这个呢，就是实际上我们对选择这个能够有一些净化功能的绿植呢，也是要有选择性的。 嗯， 对对对。 比如说我们其实可能以前经常跟大家说一些这种比较比如治本的方法，比如甲本身你选择的时候就不选要甲醛的东西，是吧？但是如果万一家里可能抄的不多，因为我发现啊，就是说你再去怎么注意哈、啊、然后再怎么降低这个浓度，但是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所以刚装修完的这个房子的很多朋友说我用的全都是一些甚至都不含甲醛的这种材料，但是一些辅料呢我们没有办法。那你说这个我窗户能不打胶吗？你说我这个安门的时候我旁边能不打胶吗？是吧？这个确实很难避免。那如果有这种情况抄的不多，那我们可以简单的放一些这种绿植啊，包括一些水啊来进行辅助。那作为绿植来说，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啊，因为毕竟这个我不是植物专家，跟大家简单的这个分享吧，就是您这边的一些经验啊，到底哪些植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呢？可以放在这个屋子里面啊。 嗯嗯嗯。能 够，我知道第一个绿萝， 对， 是吧？ 对，首选是 绿萝是吧？ 对，因为绿萝呢，它生命力很顽强， 能够在日常的这种它的新陈代谢中呢，它就将这个甲醛呢转化成糖或者氨基酸了，同时呢它会净化呢空气中的苯、三氯乙烯和甲醛，所以呢就是非常非常适合摆放在新装修好的房间。 嗯，哎，而且我觉得有些现在房间啊，比如说有阳台的是吧， 嗯， 然后或者说有一些小飘窗的哈，我觉得摆就是多买几盆绿萝，大小一样的那种，然后你摆上，我觉得还挺好看。然后，而且我看有一些这个家庭可能比较喜欢绿色啊，在一些厨房，一些小窗台啊，或者一些什么样的地方摆一盆小绿萝，然后让它慢慢的长下来，是吧？因为它有的会往下长嘛，然后让它垂下来，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啊。 对， 哎，绿萝大家可以首选啊，首选。还有吗？ 还有， 嗯， 这个不是这个能够这个吸附甲醛的植物，其实还是不少的， 还挺多的， 对 是吧？ 对， 嗯， 下面再给大家介绍一种叫常春藤， 嗯， 常春藤呢，它可以吸附呢这个微粒灰尘，是目前呢吸收甲醛呢算是最有效的室内植物。 嗯， 它的优点是就是它跟绿萝不一样，绿萝是生命顽强，然后它有这个吸附的功效，但是常春藤呢，它是在目前整体的这个植物吸甲醛的排名里面呢，它是排名第一的。 嗯， 哎，每平方米的常春藤叶片啊，可以吸收甲醛1.48毫克。 嗯，这还有专门的数据是吧？ 对对对，这些、对，这是有数据的。这个，同时呢，常春藤呢还可以吸收苯等有毒有害物质。如果是在24小时的光照条件下呢，它可以吸收室内90%的苯。 哎，那还挺好的。 对， 所以就是说常春藤是适合比较放在阳光比较充足的一些地方。 是的是的 是吧， 是的， 这样它通过光合作用可能就会有更好的一些发射的这个方式啊。 对， 常春藤行，记住了，大家记好，绿萝啊是一个比较顽强的，然后再配合点常春藤哈。 嗯， 对，我看后面好像还有不少啊，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还有这个富贵竹。 嗯， 富贵竹其实我们大家很多人都会喜欢，不管是办公室啊或者家居啊，都喜欢摆一盆，寓意非常好。 对， 这个寓意非常好，而且呢，实际上它呢是可以帮助不经常开窗通风的房间改善空气质量，它有呢消毒的功能。 嗯， 尤其 像 哎， 对，我觉得像现在比如说外面雾霾天儿有点严重的时候，不经常开窗，那可能有几盆富贵竹还是不错的。 是的，是的，而且呢，它还适合放在卧室。 嗯， 哎，卧室呢，它放富贵竹呢，就是它可以有效的呢吸收废气。使卧室的这种私密环境呢能够得到一些改善。 嗯，富贵竹，好，这个绿萝、常青藤，然后富贵竹还有吗？ 还有芦荟。 芦荟、对， 芦荟大家都很清楚，这花的谚语啊讲啊，吊兰芦荟是抢手，甲醛吓得躲着走。常绿的芦荟呢，它就有一定的这个吸收异味的作用，同时呢它作用时间很长。另外呢，芦荟大家都知道，它还有美容功效啊、养颜功效， 对， 所以呢就是在家里呢养一盆芦荟也是非常好的。 对，就记着千万不要浇太多水啊，这个芦荟啊，我就像仙人掌啊这类型的，可能都是适合那种就是不能腌了它啊，不然会烂的。 对， 啊， 包括仙人掌，对，仙人掌跟芦荟因为它是属于同一类，所以呢就是它吸附灰尘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在晚上比较凉爽潮湿的时候，它的这种，因为它其实是这个鼻虽然它很顽强啊，就是在缺水的环境下啊能够这个顽强的生长，但是其实它是非常喜欢潮湿环境的。 嗯，明白了。好，我们大概捡了这么几个啊，跟大家一起来这个说一说哈。所以呢就是大家平常如果说在家里进行辅助的话，然后这几种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当然这是这个第一种啊，关于这个怎么说植物方面的哈。那可能是不是还有一些人为很多人认为比如说像通风啊是驱除甲醛最好的一些方法。 对，通风的话呢，实际上它是呢通过室外空气呢用来呢就是作为最大的一个稀释源，所以通风呢能对这个污染物的去除啊有到很好的稀释作用，但是它也算是只能算是啊算是非常有效的这个去除室内空气污染的辅助手段。 嗯， 但是它不能从根本性的去除。 对，那说到通风呢，可能以前大家有一些也是有一些误区啊，就是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说这个通风我是不是就天天的这个开着窗就可以了，然后那天呢也是经过这个专家的一些这种怎么说，就是经过一些专家的这种 测试哈，就觉得说尤其是在一些这种天气不好的时候，你酒量就先不开呢。另外一个呢，最好就是关上两天然后开半天，然后再关上两天再开半天。说这样是为什么呢？就是让你屋子里的这个，尤其像夏天或者像冬天的时候，有暖气的时候，家里温度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的这种高一点，相对外面，那这样的话甲醛的释放呢就会更加的快速一点。那这样的话，你到关了两天之后，你再开个半天，然后让它这个释放的这个甲醛就出去了。然后这样的话呢，这个它的这个释放会加快。如果你天天开的话，尤其是碰上那种天很冷的时候，它可能就降低它的这个发散的这种速度了。 是的， 所以也就开窗通风也是有讲究的啊。 对，是这样的。 嗯， 因为甲醛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它温度越高，它的释放速度越快。尤其是炎热的夏季以及冬季供暖时节， 嗯， 所以呢，就是它的这个，如果是这个甲醛，没有就是没有经过这个治理，或者是在它这个原有的这个材料里面的时候，遇到高温，它会快速的释放， 嗯， 而且呢，就是能会达到一个非常大的、非常高的浓度， 对， 这样的话呢，我们呢就是在这个这个炎热的夏天，还有冬季供暖温度室内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呢，把它封闭一天两天，然后再来进行释放，这个效果确实是 最好的， 是最好的。 对， 对， 而且有些人说到底是这个检测的时候，就比如说我弄完新房以后，可能很多朋友说我需要检测一下，就是真真正正不是说我自己买个盒啊，而是说请专业的这种机构，然后来去空气提样啊，然后到这个实验室去做这种检测，正规的这种检测出报告的这种哈。 嗯， 那什么时候检测最好？很多人说这个是那不是什么时候都行吗？其实也不是的。 对，是这样的啊，就是正规的这个空气质量检测呢，就是咱们这个家用的标准啊，民用标准啊，要至少是封闭24小时， 嗯， 才能够来进行检测。 嗯， 因为什么呢？就是整体封闭24小时以后，让这些甲醛以及有害的这些物质让它就是最大程度的释放出来 、 哎，然后我们再来进行一个这样的检测。 对，而且关于这个季节也有一定的这个讲究啊。 对，是的， 比如说夏天，或者说是家里这个有暖气的时候， 对， 其实是最合适的，因为这个时候它散发的相对来说就比较的多嘛。那这时候检测的一个高值，那就比你之后的这个时间再去检测的话，就更加准确一点。 是的，是的。 嗯，好，刚才呢我们一直也是聊啊，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这种环保的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这边有朋友来问啊，说这个新房啊，这个通风通了一年以上了，或者说是直接买这种二手房，是不是就没有这种甲醛的问题了呢？ 这个是不一定的，就是说这个新房啊，放了一年以后，还有很大可能是会有甲醛的，因为甲醛的这个释放周期它是很长的，它是3到15年， 嗯， 只要是这个材料里面有甲醛的话，所以呢，就是它会在第一年释放量确实是最大的，但是呢，不意味着一年以后就没有了，可能会逐渐的这个释放缓慢，释放量减小，但是要做到绝对没有，那是不太可能。 对，所以这一点呢，有一个朋友的亲身经历啊，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他呢，这个之前可能都住了6、7年了啊，然后呢，有一个这个柜子啊，就是自己可能比较喜欢，然后当时呢，买的时候呢，可能也没有注意它的一些材质，就是咱所普通说的什么宝化板呐，或者说是一些就反正就这种板材类的吧啊，但是呢，样子还是不错的啊，挺好看，所以他就一直说搬家的时候可能也没有说给它换掉啊，然后六七年了，然后搬到这个自己的这个买新买的这个二手房里去啊，因为他也想着说就别折腾了，就不装修了，对吧？然后里面什么东西也都没有，然后就搬进去了，这个把这柜子先搬进，因为新的家具还没买嘛啊。后来检测了一下，就说哎，这个房子怎么还会超标呢？然后后来找了很多的原因，终于发现是这个柜子问题。你想这柜子都已经6、7年了，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的，嗯。然后另外呢，比如说还有这个市面上啊，就现在很多朋友说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说有甲醛的这种问题出现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解决？就是毕竟有些人说我把东西全换掉也不太现实啊，不太可能。那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吗？能帮助我们？虽然不能说根除吧，但是好歹让它能够别这么的这影响我们的这个健康啊，或者是什么的啊。 是这样，就是通常呢，就是一般家庭呢，就是对于新房装修完了以后呢，就是他们想就是都知道这个屋里房间里面感觉到有味儿， 嗯， 感觉到这个空气的质量不好，但实际上呢，当你感觉到有味儿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这个空气质量超标已经 太差了， 已经很差了。 对 对，因为本身甲醛这种东西呢，它是无色无味的，就一定要达到就是超标很高的一个标准，然后它才会就是让你从这个呼吸的感官上会有一个明显的这种感觉。那么遇到像这个已经感觉到房间里空气有味儿的话，那我们光靠摆放绿植通风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嗯， 那么强烈的建议啊，就是说呢，其实呢是可以呢找这个正规的这个空气检测的这个公司。目前呢，就是咱们不管是全国各地这种就是有正规资质的这个检测空气质量检测公司还是很多的。 嗯， 就大家通过不管是在这个百度啊，还是这个相关的这种环境网站上，可能都能够看到。一定要找正规的这种检测公司，首先呢进行一下空气质量检测。 嗯， 然后呢 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是吧？ 对， 哪个 对，一定要了解是什么情况。那么然后呢再有针对性的呢来进行这个空气质量的这种改善。 嗯，然后如果说这个检测完了之后是不是应该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比如说我是甲醛超的多，还是说这个 TVOC 超的多，还是什么的。TVOC 我觉得还好吧，因为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指标，相对来说有些可能三个月以后就没有了但是这个甲醛确实是个问题。 对对，这样的话呢就需要找一些正规的这个治理空气的公司，或者是要找一些这个材料来进行一些处理。那么现在呢就是市面上呢会有比较多的这种处理方法了，有的人家里可能直接就买空气净化器了，有的人家里呢可能呢就会请一些这个相关的这种空气净化治理的公司到家里来进行一些治理。 嗯， 那么治理的方法呢目前来讲呢就是相对比较流行也比较有效的，那么就是光触媒除甲醛。 光触媒啊， 对， 这个能给我们讲一下原理吗？就是因为可能有些朋友说这个光触媒，那是不是必须得有光的情况下我才能？像有一些柜子啊，或者说像一些这种隐蔽的一些这种角，比如说这个柜体的背面是吧？那比如说那我长时间的都比较的阴暗啊，那是不是我这个就出不来了呢？就是很多朋友会有这种疑问哈、啊，所以来给我们讲一下到底什么是光触媒啊，包括它的原理是什么？ 好，光触媒技术呢，它是将附着在有效介质上的叫纳米二氧化钛，通过呢就是特定光源的照射与周围的水、空气中的氧发生作用，然后呢就是产生一个比较强的这种氧化还原能力。这种还原能力呢，它是呢就是能够呢就是催化这个就是这个板这个材料里面的这个 甲醛， 然后呢将它转换成 分解， 对，转换分解成二氧化碳 和水。 哎， 嗯，就是那它的这个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能给我们介绍吗？ 缺点， 优点就是我们知道它能分解，是吧？能分解这个游离在空气当中的一些这种甲醛，对吧？那它的缺点呢？缺点是不是还是不能够完全的根除？因为毕竟它在这个板子里头，那可能这个是不是这个光进不去或者怎样？ 缺点的话是这样，就是因为板材深处的一些这个甲醛呢，它确实是就是。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包括就是光触媒，可能确实是不能完全根除。那么像类似这种呢，就是很多家庭呢，他会选用呢，就是通过光触媒治理以后呢，还有一些深层的这种甲醛呢，缓慢的释放呢，再配合使用空气净化器， 就是结合来， 哎，结合着来用，这样呢，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嗯，那也有人可能会担心啊，说这个光触媒除甲醛会不会产生这种二次污染呢？ 哎，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在这儿呢，我呢也想给大家讲一下，光触媒是不会产生任何二次污染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光触媒它本身呢是无害的。从原理上讲呢，光触媒它就是一种光催化剂。 嗯， 哎，意思呢就是在微光环境下呢，可以呢将甲醛呢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 就是将有害物质呢分解成无害物质，所以它对它不会产生二次污染，它就是一个 一个 化剂， 其实相当于就是一个光的这样的一种介质， 对， 是 的，是的，是的， 所以它可能不会有任何的这种，比如说我是不是里面有添加了化学成分吧，或者什么的，就没有这样， 对，没有，没有， 那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去一些这种这个家居的建材市场，也能看到很多的这个、这个朋友说，除了像这种光触媒之外，刚刚您提到了还有像些、这种什么封闭剂呀、然后或者说刚才您也提到像一些什么空气净化器呀、那这种也真的能够非常非常怎么说，就是很有效的来去解决这个甲醛问题吗？这个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担心。 这个呢，是这样哈，就是现在市面上会有一些，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封闭剂，以及叫甲醛捕捉剂、甲醛肃清剂等等等、它的这个除甲醛的原理呢，它是呢通过试剂呢跟甲醛呢发生中和、氧化或者合成这种化学反应，它是呢从而呢降低环境当中这种甲醛含量。它大部分的产品呢，它主要的针对目标是甲醛。对这个苯烯物啊、TVOC 啊这种空气污染作用呢是比较小的，而且呢，它有一个好处呢是快速，它能够快速与其接触到的这个甲醛呢发生化学反应，然后呢，还能够呢非常有效的去除游离态的甲醛，就是见效之后呢，首先是通过仪器，还有这个感官上呢。会检测到呢这个甲醛数据啊会明显降低了，当时会感觉非常好，这个甲醛浓度马上降下来了，感觉空气中的这种就是清新程度啊也马上上来了。但是呢，它的缺点是什么呢？首先第一呢，有可能会造成二次污染。它与甲醛反应以后生成物呢是什么物质，有没有毒害，现在难以界定，这是第一。 对， 第二， 毕竟它有点化学的成分， 对对对。第二呢，就是它是短期性，当它的这个除醛试剂啊，它消耗完了以后，它就会出现反弹，会像长达3到15年的这种甲醛释放啊，这个是完全是没有办法根除的。 对，另外还有一点我也担心，就是说因为它是要比如说喷在这个比如说物体的表面呐、或者是什么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它能喷匀吗？比如说有些地方可能喷的还可以，有些地方它如果喷不到的话，它是不是也不会有这种除甲醛的这种作用？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专业的空气治理公司呢，它采用的这个相对的这个设备， 还是比较不错的， 也是 这样。我们一会儿下半段再说哈，由于时间这个到了，大家可能对于甲醛这个事儿呢还是比较的关注哈，所以我们一会儿说的再详细一点啊。我们先进行整点广告，那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作为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 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间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呢11度，最大相对湿度呢70%。那今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有中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最高气温25，最大相对湿度呢是70%。那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是受到弱气压场和偏南风的影响，不太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大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清洁条件等级呢是4级。那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李琛，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实用的家装方案，个性的设计理念，最美家居。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家庭环保的一些问题，尤其呢说一说现在市面上的很多去甲醛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那其中呢有一些是误区，那有一些呢还是比较有作用的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比较详细的给大家来分析一下。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这方面的专家是来自浙江冰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王莹书。您好。 你好。 大家呢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还有我们的微信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上半段呢我们聊到一个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聊完那我们下半段还是继续给他说完。就是刚才我们聊到，就是说现在市面上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甲醛处理的一些方法。之前呢我们说了第一种就光触媒，因为它呢可能不管怎样它本身没有化学的这种物质，所以不可能产生这种二次的污染，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安全的，是吧？然后呢刚才也提到了像一些甲醛的，像以前咱们所说的封闭剂呀，或者说是一些什么剂什么剂的，然后我们也聊到它可能会有二次污染的这种问题因为毕竟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化学的这种成分。那我知道现在市面上还有一种叫做这个生物酶这个生物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下？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完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快讯啊。 好的，好的。生物酶呢是一种具有催化功能的蛋白质，它就像其他的蛋白质一样，酶分子呢在这个氨基酸生长链组成。酶蛋白与其他蛋白质的不同之处呢，在于酶呢都具有活性中心。酶的活性中心呢可以是原子、原子团、离子、表面缺陷等。形式呢是多种多样的，是酶催化作用的关键部位。它不同的酶呢会有不同的活性中心，故对底物呢有高度的特异性。在反应中呢，这个活性中心的数目和结构呢往往呢会发生很多变化。像酶的作用，主要机理作用呢是当底物呢结合到酶的活性中心的时候，酶的构象呢就会有一个改变。催化基团的正确定向对于催化作用是必要的。那个底物呢它会诱导酶蛋白呢构象的变化。 听着好像挺复杂的。 对对对。 太这个专业词了、 那我们 咱就说说它的优点和缺点 好 了。 好，那我们就对讲讲它的优点。煤的优点呢是，首先第一个呢，它是非常高效，它是高效性。用煤呢做催化剂呢，煤的催化效率呢是一般无机催化剂的10倍啊，13倍。这样 无机催化剂相当于也就是咱们平常说什么分泌剂这种化学的成分， 对， 是不是？ 对对对，是的是的。然后呢还有一个专一性，一种煤呢它只能呢只是催化一类物质的化学反应，就是呢煤呢它是能够仅能促进特定化合物质特定化学链。另外呢就是它呢这个降低了这个反应的这个活化能，使反应呢更易进行。 也就是说，说白了吧，就是说可能它是比较的这种专一的。就比如说我要针对甲醛呢，可能就只针对甲醛，它可能不能针对什么苯呐、或者其他的一些这种物质。 对。 而且呢另外的这个煤呢，它可能相对来说它的这种反应啊就是更加的这种深度一点，是不是？可不可以这么说啊？ 对。 但是我觉得它可能本身也是有一定的这种缺点的。就一个是我能了解到，就是因为它比较单一嘛，所以你要去除其他的一些东西可能还是不行的。你得配合另外的一种煤，就可能你得配很多种，是吧？ 是的，是的。 还有什么吗？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叫做易变性，易变性失活。 这个能够明白，因为它毕竟是这种是一种生物煤嘛。 对。 生物东西它可能不像说是有些化学制剂，它是就是比较的这种稳固。它这个可能容易活性嘛，就会比较变嘛。 对， 所以这个相对来说可能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地方，缺点嘛。 就是说稍微的一些温度啊、湿度啊， 对对对， 各种的 变化不一样的话， 对，它都 会 导致它的作用就没有了。 没错啊，哎，所以像生物酶呢，可能也是去甲醛的一种方法，但是可能不能只靠单一的这种一种，是吧？ 对， 就它可能还是需要多种去配合的。 对对对。 好的，那我们这个当然后面还有很多煤啊，什么刚才说的光触媒，还有什么冷触媒，是吧？ 对，冷触媒，空气触媒、暗触媒、风触媒， 好多 各类的触媒产品。然后呢这个呢都是号称呢是这个光触媒的替代产品。但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还是都不太可信的。在这个就是真正的这个科技领域里面呢，就是它是不是真正的这个存在的。 所以就是说可能大家也不要在市面上这个偏听偏信啊。 对， 就觉得哪些东西给你讲的天花乱坠的，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要分析它的一些成分，包括分析它的一些这种作用到底能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好的，那我们一会儿呢我们先说快讯啊，快讯完之后我们再继续的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环保当中的一些问题。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条信息啊，说前几天的准备装修的吴先生又跟家居卖场里的家装品牌以及熟悉的这个工长啊打听了一轮，发现这个房子呢是越来越装不起了。说去年年底寻了一轮的价啊，但是由于可能各种原因吧，比如说工作原因等等哈，这个耽搁了事情的推进，也没有跟意向的公司签合同。那转眼到了2018年啊，不仅这个价格随着时间呢越来越高，而且呢之前觉得还不错的家装公司呢也在网上被爆出了像什么资金链断裂啊等一些负面的新闻。那这一切呢就让吴先生很慌张啊，说这开春了啊，这个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说不准，说这房子到底是怎么办啊。确实像这个我觉得啊，就是家装的这个市场呢也确确实实是每一年可能都会新涨一轮啊，因为无论是这种本身的这个材料本身，还是说这个人工的成本啊，确确实实会涨价的。所以之前很多朋友说，哎，我之前怎么，比如说3万块钱装的房子啊，过了一年，可能同样的这种户型，同样的用的一些东西，怎么4、5万了是吧？会有这样的这种问题的。所以这个涨价没有办法解决，对吧？你这个应该了解吧？对于你们来说，就是每一年是不是一些成本都会增加？ 是的，是的。 就因为现在呢，就是说这个成本，其实它一个是原材料的成本，另外一个呢是人工成本， 对， 现在都是不停的在上涨。 没错啊，所以这个现在家装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大家反正有这样一个心理准备吧，啊，确确实实这个价格在上涨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但是呢，我们自己能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个大家要对家装这个行业认知。包括比如说对一些材料要去知道了解，然后在装修的过程中呢，尽量的这个别上当受骗啊，把合同签好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当然，另外一个多听听我们节目是吧？然后也可以参加我们这个马上要开始的这种陪同装修的一些计划，让我们的专家呢去给大家帮大家去选择材料，帮大家去装修，而且这样可能会解决很多的这种问题。而且我们节目组也会全程的去跟踪所以也是希望吧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不要觉得说哎这是一个特别痛苦的事儿，希望这个大家觉得是个快乐的事儿。好，那么来关注第二条信息啊。近日呢，从全国工商联家具装饰业的这个商会了解到了，说截至到2017年底啊，商会会员呢挺多啊，2000多家，比16年呢增加了300多家。那新入会企业集中呢，比如像电商啊、智能啊、定制啊、新材料、新技术等一些这种领域，也显示了这个智能的这种制造技术呢，为传统家居业注入了新的一些动力啊。刚才我所说的像智能产品、新技术的一些产品，现在越来越多的应用到了我们的这个市场当中来了。是吧？比如像这种技术，我比如说我知道您做一些环保方面的嘛，有没有一些最新的一些技术，一些的以前我们不太了解的，在这个领域中运用起来了呢？ 嗯，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家居这个智能方面，现在呢就是跟环保有关的，跟环保有关的呢，主要呢就是新风 啊、 空气净化器，哎，这一类的产品。 对，之前我也有一个小疑惑啊，那在这儿呢也算请教一下您啊，就是比如说像新风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净化器也好啊，除了它本身的这个本质上的一些功能，就是我一个是比如换空气，或者说是这种啊去除一些什么什么，包括有些净化器可以去除甲醛呐、什么等等之外哈、还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噱头啊，在这儿呢，这个不知道这个这个王女士能不能说啊？别到时候说这个会被同行骂，就是因为有些我看经常会有些噱头，比如说有那种什么电动的是吧？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各种吧。啊，你觉得哪些功能是比较实用的？那哪些功能相对来说就比较的花哨一点呢？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首先呢，就是说到新风，新风的话呢，实际上它的主要工作原理就是把室外的这个新鲜的空气，然后通过这个新风设备的这种转换，然后呢，就这个呢，就是来转换到室内。但是呢，就是它呢，不能完全作为就是室内的空气这个洁净和清新的一个就是 唯一的途径。 对，实际上好的这个最好的这种搭配呢，应该是新风跟空气净化器。 对， 哎，同时搭配使用，这个呢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么空气净化器呢，目前市面上就是这种各种智能啊，这个各种这个就是净化功能，就是都会 很多， 特别多， 哎， 都非常全。但是它真正的核心原理呢，实际上呢就是这个通过这个滤网，来把这个有害的这个空气当中有害的这种这个物质呢，把它过滤掉，然后还原成这个清新的空气，就是质量合格的空气。那么真正的来讲呢，就是实际上所有的空气净化器，它最大的卖点，实际上它的最核心，其实应该是要看它，不管它是什么，如何智能，如何这样，如何那样，实际上最终大家的关注点应该是，就是它到底，空气净化器到底能够把空气净化到什么样的程度，有效程度， 对， 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没错啊。所以我呢也是希望大家在挑选净化器的时候，因为从市面上来看，说几百块钱是吧，一直到这个一两万的什么都有，所以呢这个大家一定不要被很多的这种花哨的这种宣传啊，或者它的一些附加的一些功能所迷惑啊。最主要就是刚才您说它能把空气净化到什么程度，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对吧？嗯，所以这个以后大家选择的时候哈、要好好的看一看。对，好，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啊，说近日呢，宁波市关于推进新建住宅全装修工作的实施意见呢发布哈、意见明确了宁波市啊全装修住宅强制实施的范围，并从建设审批啊、质量监管、销售管控、支付和使用管理等方面呢，对新建全装修住宅实施监管，会在今年的这个5月1号进行实施啊。我觉得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装修的一些比如说它的一些这种规定啊，慢慢的也都各式都出台了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啊，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去监督我们整个这个市场。那我们也希望北京呢也会有进一步的一些发布哈。好，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近日呢，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公示啊，说2017年呢，流通领域建材类的商品质量抽检结果，合格呢90批次，不合格呢30批次，合格率呢是 75%。那其中啊、标称商标的一些，比如像这种陶瓷啊包括一些这种砖呐、可能会出现这种吸水率项目不合格的一种情况啊，那这也在山西那边呢一检查发现的。所以呢，我们也要跟大家说啊，就是现在这种好的一些瓷砖呢，确确实实它的这种质量还是有保障的。比如说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这种品牌，因为它的一些售后是吧，然后包括它的一些整个的这种流水线啊，还是比较的合格的。大家呢也不要担心啊，北京的一些瓷砖还是不错的哈。好了，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说日前呢，某国有限公司啊向国家质检总局呢备案了召回的计划，说即日起召回部分2012年2月到13年1月生产的这个某牌子的一个电视机啊。本次召回的范围之内的电视机呢，在台式安装的时候，由于电视机的自身重量，使底座的树脂材料发生变形。那在此状态之下，频繁的这种旋转会造成树脂材料受损，螺丝松动。那如果是继续旋转的话，这个螺丝呢就可能脱落，导致这个电视机倾倒，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啊。这个也是很多厂家，我觉得应该真的从细节上做到吧，就是不能说我只关注了电视机的一些情况，或者说一些主体的情况，一些辅料啊。那你如果说有一些这种问题的话，其实还是挺影响整个的一些质量问题的。对吧？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那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其他问题，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的，那下面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空气环保的一些问题哈。然后呢，我们这边有一个这关于环保装修的一个八大忌哈，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王女士总结的，在这儿呢不妨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好的，这个环保装修八大忌啊，首先呢，这第一个忌呢就是涂料忌有香味儿。涂料选择不当的危害呢，在于它含有这个苯等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以及贵重金属。市场上呢有一些部分的伪劣的这种净化产品，它是通过大量的这种香精来去除异味，但实际上呢是起不到任何消除有害物质作用。因此呢，就是买涂料应该选呢是选最好选择没有味道的。使用前呢，打开涂料桶亲自检查一下，闻一下。 就是说其实这个涂料它应该是没有味道的。 对 啊， 对。 然后这是一种啊，就是涂料禁忌有香味是吧？ 对。另外呢，第二种呢就是关于地板。地板呢就是家里的话呢，就是忌用一种，就是说我全家都是用一种地板就一直这样铺下来了。不同的功能区域呢，我们应该选用呢就不同的地板。 为什么呢？就比如说有些朋友说啊，那我就整个通铺我就省事儿了呗，这为什么不行呢？ 是这样的，即使是咱们就拿木地板来讲，实木地板应该说是在整个地板这个系列里面，它的是甲醛含量应该是最低的，最环保的。但是它会有油漆，有可能呢就会造成呢这种苯污染。而且呢，就是如果你全屋都是铺到了这个实木地板以后呢，那它就是讲到还是这个叠加的问题， 这个量的问题， 哎， 是吧？ 量的问题，那么就是按照这个叠加的数量，你100多平米，那它的一定是超标的，一定是会超标。那么只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例如客厅铺瓷砖，卧室啊、书房啊用实木地板， 那么这样呢，就是包括这个洗手间，那个厨房，那再选用一种另外一种瓷砖，这样呢，整体这样搭配起来呢，相对呢就会大量的减少这种就是木质地板 污染的问题。 哎，对，这种污染问题。 嗯，当然我看现在很多家庭啊，就是地板可能都不用了，就卧室也铺瓷砖，因为现在瓷砖的样子太多了，比如有仿地毯的是吧？ 对， 然后呢，仿这种地板的啊都有，看起来其实也挺温暖的啊。 但是瓷砖呢，也是瓷砖一定要选好的，选 A 级产品，就是说它一定要是达到这个国家标准的，否则瓷砖不合格，它也会有有害的物质、放射性的物质产生的。 嗯，当然瓷砖呢，刚才丹也提到了，就是之前快讯里边也说有包括吸水率啊什么的哈。 对。 啊，找到这种比较大的一些品牌的，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放心的啊， 对， 因为这个瓷砖呢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种技术含量，只不过它是在表面上会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处理是吧， 对 啊，但是其实它整体其实还好啊，所以呢这个大家好好的去选择一下啊。那还有啊，我看这个卫生间这个系这个无反水弯是吧，这个是为了防臭吗？ 不仅仅是为了防臭，这个反水弯它的作用呢，就是可以防止呢这下水道除了臭味以外，它还会有细菌啊、病毒啊，还有一些这个有害的这种蟑螂啊、蝇蝶啊，它都会通过这个下水道来进入咱们到室内，所以呢，有了这个反水弯以后呢，就能够有效的防止。 嗯，对。然后之前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包括地漏什么的，是吧？ 对。 也是有很多这种防臭啊，或者是这种防止这个虫啊的一些这种功能啊。 对对对。 嗯，然后这个另外下面看到的一种就是关于这厨房台面的问题哈。 嗯。厨房台面呢，就是它装修除了呢就是这个日常我们这个非常要注意到的防水防火以外呢，操作台面呢这个选择啊，这个放射性低的这种材料是非常重要的。像这个有研究啊显示啊，浅色的花岗岩，例如白色的、红色的、绿色的，它会比深色花岗岩的辐射呢更强。如果呢是咱们装修呢比较青睐天然食材的话呢，其实呢大理石是不错的选择。 嗯，然后另外呢我们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有一些这种天然的一些大理石哈，就是我们一定要选择那种可以进入到家庭里边的这种哈，因为有一些大理石呢其实它是有辐射的嘛，尤其是颜色越深，比如说黑色的什么的、红色的这种天然的，它的这种辐射度还是挺高的。 对 啊，所以这点大家还是要这个多多注意。另外一个呢，用石材的这种朋友不能懒啊，就哪怕这种进口，比如现在什么石英石啊什么的这种，它其实如果您长时间的让污渍在这上面待着，就算是他说这个真的渗透率很小，但是它也会渗进去的，就是不能懒啊。 对 对，这也是一点给大家一个提示。 对， 嗯，下面还有吗？ 还有，还有呢，我们讲一下关于家具方面。家具啊，就是呢大家买的时候一定要看，就是这个它的家具啊不要有裸露面，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家具的这个材料板材啊，它有很多就是都是通过这个压缩制成的，那么就是它在这个板材的这个空心里面，这个芯儿里面，实际上它会有这种有害气体和物质存在的。那么如果要是不把它封边包边，不把它包好的话，那么它这种裸露材料呢就会导致这个有害物质的释放。 嗯，还真是。所以为什么以前我们跟大家说像橱柜啊，就是大家如果在选择一些板材的时候，一个就是你要选肯定选择这个等级要高一点的，现在基本上是这个最低的是E1，然后是E0，然后是日本的这种 F4 星级啊，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大家选择这种 F4 星级的，如果你非要选板材的话。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定要看到这个商家的这种工艺啊，因为这工艺，比如说封边技术很重要， 对 对吧？ 对， 如果这个封边技术封的不好，它里边肯定就会有这种甲醛的这种释放，而且是慢慢的释放啊。所以说呢，这个一个是材质，另外一个这个它的工艺非常的重要啊。 对， 好，这是关于这个橱柜，不是叫橱柜了，就是家具吧？ 对， 家具不能有这种裸露的这种裸露面哈。后面看到的说这个壁纸啊，忌用一种颜色，这个跟环保有什么关系呢？ 哎，这个呢，实际上叫做壁纸呢， 颜色选用不当呢，就会造成光污染 啊，光污染， 哎，光污染，因为呢，这个金色呢，它是反，就是容易反射这个光，而且呢，对眼睛伤害是很大的。 嗯， 像橙色的话呢，它会影响睡眠质量。 哦， 啊，那它不适宜在卧室里， 就让人觉得很兴奋，是吧？ 对，但它呢，它有诱发食欲的作用， 所以厨房很适合，是吧？ 哎，对对， 就是餐厅的地方，嗯， 是的，是的。这样呢，就是像黄色呢，它可以减慢思考速度，那么就不适合用在书房了。 那应该用什么地方？减慢思考速度？那客厅？ 放在客厅， 客厅 就是黄颜色浅的淡淡的黄色就比较舒适啊。 嗯嗯嗯。 那像卫浴间呢，可以用蓝色啊，它能增加点神秘感、隐私感。 嗯，对， 就是类似这样，就是实际上颜色壁纸的颜色的选择呢，就是其实对我们整个的这个。这个在这个环境里面的这种感受还是很重要的。 嗯，没错啊。刚才我还想，我说这个壁纸的颜色跟环保有什么关系？其实是这种光污染的问题。 对， 对吧？ 是的，是的。 然后包括比如像地面哈、啊，我也不建议大家去选择那种特别亮的那种，比如瓷砖啊之类的。当然，现在有一些这种亮光砖，它也是做了一定的处理，不会让产生非常多的光污染。但是在以前，包括可能一些。不太好的这些瓷砖，你表面上看得亮亮的，它是亮亮的，然后呢等到有阳光的时候，那是真刺眼，就基本上你就好像就觉得晃得不行，必须得拉帘才成。所以这个呢也是大家在买瓷砖的时候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哈。还有啊，就是这个装饰布既买来就用，这个是因为有甲醛问题是不是？ 对，像窗帘、桌布、沙发套、门帘，包括地毯，像这种装饰布，那么很多人买回来以后呢，就直接用了。那其实呢，装饰布它的这个污染问题啊，是在生产过程当中，它会加入呢人造树脂等助剂，还有染料啊、整理剂啊，这里面呢都是含有甲醛的。 嗯， 尤其是深色布料，它要进行这个抗皱、柔软，做特殊处理，它的甲醛含量会更大。 嗯，所以尤其是我们买的窗帘是吧？ 对， 就是回来以后吧，就是你要不然就再跟人厂家说一下，比如你弄完了以后你帮我洗一下啊。 对， 要不然的话呢，就是你拿回来放到干洗，自己洗完了之后或者放到干洗店洗一下。 对， 不管怎么样您都得清洗一下。 对， 对吧？ 一定要清洗一下。 嗯，好吧，那由于这个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可能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以后有时间吧我们再继续跟大家来说说环保问题。所以这个环保啊还真的不是只是甲醛一种，你看还有刚才我们说的像光污染是吧，还有一些这个味道的这种污染呢，其实都是属于这种环保问题的啊。以后有时间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聊，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那明天我们再来说说房产方面的一些事情，明天再见。 好身体需要好习惯的坚持，所以今天想购开春特惠，特别带来699元裸价直购进口野生海参的机会。厂商建议零售价格1999元的新鲜一级品野生海参，一盒200克，大约有40头左右，隔两天吃一次的话，至少可以吃上3个多月的时间。现在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的朋友，活动当中立减了1300块钱，只要699元，这个价格可以说是从来都没有过的。40071061108。40071061108。 没错，想购开春特惠，首次降低门槛，花699元就能订购到季度装海参的活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有机会品尝到进口的野生海参。40071061108，40071061108。而且凡是在活动时间内打进40071061108订购海参的朋友，每人就多送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想吃海参了，前一天晚上把海参煮沸后直接倒入焖烧杯里，喜欢吃劲道 Q 弹的8小时就可以了。要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焖上个1天1夜，好嚼易烂，肉质厚实，做菜烧汤都可以，而且还可以煮粥焖汤，一杯在手，生活更简单。关键是今天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赠送。 4007-106108，4007-106108。 社区尾号4038的朋友就说，600多块钱就能吃3-4个月的海参，价格这么便宜，你们还有钱挣吗？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款海参啊，在北京已经推进几年了，一直都非常热销。主推的。